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0集。诈旗。 太后因此夙夜忧思，玉体抱恙，你看着给储君提个醒，让薛延卿冷静冷静。 福满一愣，随即埋手应了。这句话的重点在让薛修卓冷静，至于用什么办法，就得福满自己琢磨。李建廷已经不小了，太后却迟迟没有规劝储君的意思。他坐在代行天子之权的位置上，把李建廷驱逐在朝堂外。李建廷的旁听权都是经廷官的提议，现在薛修卓又在外朝逼得紧，太后这是要给薛修卓一个教训。福满心口直跳，他不敢流露出半分，一直弓着身，直到韩城离开。屋檐滴水，窗边反潮，桌上的旧书起了皱。姚文玉捞着宽袖，把书页翻开晒。三月冰雪消融，端州骤然转暖，到处都是潮的。沈泽川站在桌边，随意地看着姚文玉的那些旧书。 军粮征调，薛延卿得跟大帅详谈。 姚文玉用指腹抚平皱角。 去年启东只有边郡打仗，当时的军粮是去都供应的，其余四郡军屯没有受损。薛延卿心里有个账本，不会轻易被太后绕进去。 难住他也简单。 沈德川眉抬眸，像是琢磨着书里内容。 启东的收成详细还没有呈报，大帅咬死不够用，他也不能强求。 姚文玉在沈德川身边待得越久，越觉得府君的喜怒好分辨。好比现在沈泽川就是在说笑，这种耍赖的法子骗不过金玉查账的薛修卓。姚文玉不着急，而是问， 依府君之见，薛延卿该拿什么跟大帅谈？ 自然是他最大的那张牌。 沈泽川不假思索， 他把储君捏在手里，在某些时候就是站得比太后高。去都讲究纲常伦理，哼，太后就是再治国有方，他也只是代行天子之权，而非真天子。 太后依赖启东，却又嫁了花香衣过去，接着压着戚竹英不给生，同时他为了讨好戚竹英，在可以的范围内对戚竹英相当大度。去年双喜和陆平原两件事情，戚竹英都对去都调令熟视无睹，太后照样忍了，没有问责。这就是在维持双方的高低，时刻把启东压在自己手下，让戚竹英既能为自己所用，又受制于无绝，不能跟自己翻脸。可是李建廷没有这个顾虑，他是大周如今名正言顺的储君，内有内阁教导，外有学子声威，还有薛修卓为首的实干派全力支持，戚竹英效忠他是天经地义，他只要扛得住言官弹劾，封戚竹英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而这恰恰是处于尴尬位置的太后所不能做的事情。沈泽川合上书页， 大帅一日不封，启东兵权就一日不稳，无绝在身是戚竹英不能归于正统的根源。试想，他若是战死沙场，或是负伤下马，家中数兄弟就能借此机会抢占七十羽的爵位。哼，五郡兵马大帅听着威风，可要是没爵，他就只是那个位置上的暂居客，继承不了七十羽身后的一切。太后怕启东做第二个李北，所以不敢封，而这个不敢正是太后最大的弱点。 李建廷如今最缺什么？就是兵权。世家折损了魏怀古，又在海良以死谏一事上落于下风，太后还能够在博弈中跟内阁及薛修卓平起平坐，就是因为他双手紧握着大周剩余的两大兵权。不管是孔丘还是薛修卓都是文官，只有军役权，没有调兵权。如果薛修卓在此刻给了戚竹英封侯的承诺，那么戚竹英就可以转投储君麾下，放弃跟太后周旋，启东兵马也自然归顺于李建廷， 这是卸掉了太后的一条手臂。杨文玉接过沈德川还来的书，说： 有钱好办事，倘若薛延卿没有西家银库，光凭口头承诺定然说服不了大帅，但他负担了启东军饷，大帅也要再三斟酌。 以上假设都建立在启东军屯真的能自给自足，不必从绝西粮仓强行征调。然而启东今年的军粮实际上是掌握在沈泽川手中，其主因必须要顾及中博，他得好好权衡。如果沈泽川对他转投楚军的事情不满意，那严氏就能断掉启东的军粮，其主因还是得问去都要粮，薛修卓就得再度回到最初的困境里。 薛修卓，花鹤尾。 沈泽川把杨文玉的废笔轻轻投进了笔筒里，笑起来。 我和谁玩呢？ 沈德川的腕骨浸在日光中，他的手上牵着条看不见的线，能够悄无声息地推动去都的局势。杨文玉把那只笔拨正，笃定地说： 府君已有安排。 天还没亮，宫檐下候着宫娥都毕身提着灯笼，缄默无言地照着路。戚竹音进宫觐见得去明礼堂，花香衣则要到太后寝宫内等候，两个人只能一起走一段路。花香衣因为怕冷，额间还带着卧兔，她仪态实在好，行走间不闻佩环声响，站在戚竹音身边只是稍矮些许。戚竹音在启东成日都待在边郡，跟花香衣至今没讲过几句话，这会儿觉得有些沉闷，正想开口，花香衣就说： 家中的账本大帅瞧了吗？ 戚竹音这才想起上回那茬。 哦，上回归家看了，有劳。 他在母亲这个词上卡了半晌，对着花香衣比自己小两岁的脸着实喊不出口，只能仓促地掠过去。 了。 花香衣照着汤婆看幽鸦掠过晦暗的天空，转眼消失在宫檐，这是他熟悉的景致。他说： 大帅客气了。 戚竹音余光瞟见花香衣领间绣着折枝小葵花，仿佛是藏在端庄下的娇俏，与这幽深工艺格格不入，因而显得格外清丽可爱。花香衣忽然偏头看着戚竹音，仅仅片刻他就挪开了目光，轻声说： 姑母召见大帅，一是为出兵清蜀部，二是为军粮征调，这两件事可以合二为一，大帅要做个抉择。 戚竹音摸不准花香衣此刻跟自己讲这些是什么用意，他这次入都就是被太后当做了刀，用来胁迫薛修卓和内阁，单称田税的事情他早有耳闻。花香衣却话锋一转： 去都常年风大，站在楼上也看不清街前荣华，天又这样冷，神武大街上好些店铺都关了门，夜里吃醉的都是空妇人。 戚竹音微怔，看向花香衣，花香衣已经停下了，侧身对后边没声响的福满笑道： 公公猫儿似的。 福满自己就心乱如麻，隐约听着什么天冷，便没往心里去。他见花香衣盈盈地立在前边，觉得三小姐容色绝顶，不可逼视，就拎着灯笼陪笑道： 奴婢怕惊着夫人跟大帅的雅兴，不敢吵呢。 花香衣对戚竹音细声说： 既然到了这里，大帅便先去吧。 明礼堂街侧新栽的花木挂着薄霜，堂前空旷，地板都擦得光亮。待堂内宣了名，太监引着戚竹音上街，他踩着那阶觉得脚下生凉，这是他不论多少次都习惯不了的感觉。堂帘向两侧挑开，戚竹音跨进去，里边等候的数位朝臣都起了身，戚竹音谁也没看，对着太后行了礼。太后没放珠帘，含笑道： 哀家与竹音只是两月不见，便觉得很是千年，那边郡苦寒，你起来若哀家细细瞧一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 分享哦。